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009年以来，北京市政府先后投资3960亿发展南城，而南海子公园是北京落实城南行动计划的第一个重大生态工程。它位于北京城南中轴延长线上，地处北京主城区亦庄新城和大兴新城中间的核心地带。二期工程建成以后，总规划面积11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4个颐和园大小，是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 针对小区管理难问题，黄村镇新兴家园在提升社区服务水平上想出了新点子，招募志愿者，开展社区网格化管理。志愿者在遛遛弯、聊聊天、串串门的同时，发现小区问题及时汇报，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近日有市民反映，位于地铁4号线高米店南站 A 口内的玻璃被砸碎，形成细小的玻璃碎片，但是还没有从框架上掉下来。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2009年以来，北京市政府先后投资3960亿元发展南城，而南海子公园是北京落实城南行动计划的第一个重大生态工程。它位于北京城南中轴延长线上，地处北京主城区亦庄新城和大兴新城中间的核心地带。二期工程建成以后，总规划面积11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4个颐和园的大小，是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据了解，历史上南海子地势低洼，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是风水宝地，受到各朝皇室的青睐，曾经是辽、金、元、明清5朝的皇家猎场，又是明清2朝的皇家苑囿。康熙时期，南海子成为军事演练、狩猎比赛的重要场所。康熙在位61年，来南海子多达55次。清代帝王在南海子修建行宫住所，接见达赖、班禅等重要政治人物。 康熙皇帝曾为南海子阅兵赋诗：“清晨漫上亮英台，八骏齐登万马催。遥望九重云雾里，群臣就景献诗来。”可见南海子当时的盛况。目前开放的南海子一期工程仅占公园总面积1/5，二期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建设当中。通过棚户区改造和拆除违法建设，腾退低端产业，未来这里将形成5个景区、16个景点的生态景观区。二期总面积达到8700多亩，目前已经开建，由仿古建筑公园南大门、湿地公园、园林大景观等工程组成。建成以后，将会显著改善北京南城生态环境，为南城市民提供一个大型生态文化景区。春有百花齐放，夏有湿地鹿鸣，秋有南域秋风，冬有猎苑冬雪，实现全年赏花、四季游景。 南海子公园作为南城投资计划中的重要一环，将改变整个南城甚至北京的生态格局，成为南城一张金名片。 本台消息，针对小区管理难问题，黄村镇新兴家园在提升社区服务水平上想出了新点子，招募志愿者开展社区网格化管理。前段时间，新兴家园居委会通过小区公告招募了60多名60岁以下、身体健康、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在8月9号召开了社区网格管理志愿者启动大会。社区网格员的职责有4大类：信息采集、安全巡查、政务宣传和社情民意。用黄村镇社区建设办公室主任梁慧明的话说，就是在遛遛弯、聊聊天、串串门的同时，发现小区问题，及时汇报，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据梁慧明介绍，黄村镇新兴家园小区是由4个拆迁村拆迁后合并组成，现在有回迁居民3890多户。虽然各村村委会还在，也成立了居委会，但是这么大的小区想要精细化管理还是不太容易。黄村镇决定以新兴家园社区为试点，在小区内招募网格员，发扬居民志愿精神，实现自己的家园自己管，并成立专业社会组织，对网格员统一管理。新兴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白建杰说，回迁社区的群众基础是我们开展网格化工作的优势，本次工作与社区建设息息相关，关系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环境，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事。 本台消息，近日有市民反映，位于地铁4号线高米店南站 A 口内的玻璃被砸裂，形成细小的玻璃碎片，但是还没有从框架上掉下来。日前，记者来到地铁站 A 口，看到一面大约2平方米的玻璃裂纹，裂纹的形状类似蜘蛛网，破损玻璃里外都贴有玻璃破裂请勿靠近的提示字样，但还是会有人从这里走过。乘客康女士说，从远处看只是觉得玻璃不太一样，没想到是碎的，挺危险的。记者观察到，不少乘客走近看清玻璃破损后才绕道而行。 据每天经过此地的郭女士说，玻璃破损已经有半个月时间了，这么久了一直没有人来更换，这样很危险。每天从这里经过的乘客非常多，要是再受到外部撞击，玻璃很容易碎落一地。不少乘客也认为破玻璃的存在有安全隐患，希望能够尽快更换玻璃。对此，记者找到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已关注到破损玻璃，并将于近日安排人员进行维修。他说，车站内我们也安排了专人看护，并播放提示广播。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报道。近日，大兴区礼贤镇举办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红色经典诵读大赛，大赛设有1等奖1个、2等奖3个、3等奖6个。本次大赛的第一名由西峡河村李艳玲获得。礼贤镇党委宣传部长李亚玲介绍说， 这个一个是我们作为宣传部门跟我们组织部门年初我们工作当中的一部分，再一个呢，我们也是为了迎接党的19大的胜利召开，庆祝咱们建国68周年，就是赞颂18大以来我们党在各项工作当中取得的成绩，讴歌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进一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凝聚共识，这个汇聚力量，激发全镇群众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为建设4个礼贤，就是美丽礼贤、繁荣礼贤、和谐礼贤、宜居礼贤，展示群众的文化风采。 党旗飘飘，长征颂，我爱你中国，一首首充满着爱国情怀的诗歌从群众口中念出，坚定的眼神，充满力量的动作， 无不体现出作为炎黄子孙的骄傲与自信。从事党建工作的李景怡告诉记者，今天的诗歌是他自己创作的，在创作过程中感觉生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很幸福的事情。 迎接十九大的嘛，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党建办的工作人员的话，我们是应该要出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所以当时就也报名了。但是报名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思路，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就是科室里的事情特别特别多，所以也没有时间来写稿子。我们甚至说要不实在是忙就放弃了吧。但是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一直从事党建工作的人，不应该这样啊！应该说就是上上个礼拜四，我把这个稿子写出来，就用了一天的时间。 你用一天把这稿子写出来？ 对对对，所以就是一天的时间吧。但是之前一直在看那个习总书记的那个726重要讲话，然后也是从那个里面找到了很多的灵感，就是非常非常的荣幸，然后也特别激动。尤其是刚才念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是能生在中国，生在新时代，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所以写的时候也是一种有感而发吧，真的觉得就是尤其是从事这个党建工作，觉得就是在中国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据了解，本次比赛在礼贤镇成人学校举办，参赛选手30组，作品内容积极向上、健康，为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宜居礼贤，充分展示了礼贤镇群众的文化风采。礼贤镇大兴庄中心村的杨大爷告诉记者，他以前是位老师，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每次村镇里有活动都会积极参加。 大队组织了，镇里边组织了，就能够积极参与，这样对也是对党的这种歌颂。从自己心里边来讲呢，也是感觉离开家庭的环境以后，参加这种活动心里边就感觉轻松好多。通过大家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歌颂祖国、歌颂党，就是说咱们国家现在确确实实，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确实越来越强大。作为一个就是中国人吧，心里面感觉到特别的自豪。 作为杨大爷的搭档齐艳荣说， 通过这个活动，我觉得我们在选材当中吧，确实就看到那些个先烈的事迹，真是从心里觉得真的有一种，就跟我说的时候，有时候我都起鸡皮疙瘩，我觉得真是那先烈为咱们这个美好生活付出的，心里真是挺激动的。从精神层面吧，给自己一个鼓舞，一个是也通过这个不忘初心吧，然后我觉得不管是自己生活还是工作当中，都是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尤其是到我们这个年龄更要珍惜，是吧？工作当中自己就是干好本职工作，生活当中呢跟家人也好，跟同事也好，珍惜这份情。 96年，弹指一挥间，青葱变白发，中国共产党依然历久弥新，青春。 本台记者报道，位于大兴区长子营镇陆城营2村的北京永顺兴泰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2年。这里风景宜人，土地肥沃，既是温室牡丹、果木蔬菜种植的理想地段，又是郊游休闲的好去处。合作社负责人崔亚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2年3月份成立的这个合作社，因为我就是农民嘛，就想换一样，别的是老种粮食，就种粮食终于是收益比较少一点儿，所以当时我就想种的是樱桃。要结了以后呢，反正来吃的人都觉得反应都挺好的。的确我们这樱桃比别的地儿下来的也早，得有早下来半个月差不多。口感樱桃口感也挺好的，直接是上那个山东进的苗子。怎么说呢，因为跟山东缘分也是挺好的了，因为我老公也是山东的，种的樱桃一点点发展，就是想因为他们那个他正好是那个菏泽地区的，我们就想把这菏泽那牡丹也给弄到咱们这儿，到时候让大家观赏一下。 崔亚斌说，由于自己的丈夫是山东菏泽人，于是就和山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一开始种的樱桃，到后来引进的牡丹，种植规模越做越大，销路越来越好。 经过了将近5年的设计建设，目前的北京永顺兴泰种植专业合作社已经初具规模了。合作社分为入口景观区、休闲采摘区、民俗美食区和安静休闲区。崔亚斌带着记者分别参观了这几个区域。 我们游客如果要是进了入口景观区，都能够看到什么？这个景观区都有什么样的景观呢？ 能看到我们园里的牡丹，还有假山，有小亭子，爬过来了以后有个摇椅什么的，怎么说呢？还有喷泉，喷泉有鱼，牡丹，大片的牡丹，到这里边就是有牡丹。 那我看还有个压水机，怎么想起在这个景观区放一个压水机来呢？ 就是想让孩子知道以前喝水挺困难的，得自己一下一下去压的，那这个水才能上来，不像是现在似的，你拧开自来水就有水了。就是想让孩子知道一下以前水来的不容易。 那您这个压水机这个水是先打一个井吗？ 是，我们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院子里打了一个井，到时候直接跟着那个压水机那儿接上了。 从入口景观区进来，映入眼帘的就是休闲采摘区了。在这里，一年四季您都可以采摘到应季的水果和蔬菜。 春天能摘到樱桃，咱们的樱桃也挺好的。等到夏天呢，就是摘桃，咱们桃有分了有四个品种，毛桃有两个品种，油桃有两个品种。秋天呢，可以上这儿，掰老玉米、刨红薯，刨花生。冬天我们这儿还有温室牡丹，开的时候呢，正好是春节那几天，大家就图个那个花开富贵嘛，好彩头。 赏了景观，也摘了蔬菜和水果，那接下来进入的就是民俗美食区了。崔亚斌是土生土长的鹿城营二村人，他家的民俗美食区那可是地地道道的当地农家饭。 都有什么样的美食？都是由谁来做？食材取自于哪里呢？ 都是我们自己家里人做，因为我是张子营人嘛，都是城里人吃惯了大鱼大肉了，想吃点农家饭，我们就是纯粹就是农家饭，自己做的，做出自己的口味，也没说是请厨师，或者都是自己的姐妹来做的，有贴饼子，菜团子，那个还有贴饼子、面小鱼儿，还有那个咱们的菜呢，都是咱们自己园子里种的，比较怎么说呢，绿色，还有那个咱们张子营这边吃的那个一锅熟，这真是就是这咱们张子营的一锅熟了。 如果您被北京永顺兴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环境设施和美食吸引，想在这儿多留连几天的话，这儿的负责人崔亚斌还为游客们准备了安静休息区。 像我们这儿采摘完了，你可以我们这儿住着。我们这儿有标间，也有农村的大土炕，还是现在不是不让烧那个煤和那个什么了吗？我们这个土炕还是清洁能源的。还有你看晚上，一家人在坐在外边烤烤串，看看星星。这边的天这心里看得特别清楚，比城里要是看得清楚。 在这里吃喝玩乐休养生息之后，临走您别忘了带上两盆牡丹回去，给自己的家里添添喜气。崔亚斌说， 牡丹是从菏泽进的，而且师傅也都是从菏泽过来的，师傅给管理。我们牡丹有二乔，有鲁河红、曹州红，很多品种，就是为了大家观赏吧。春节的时候买回去一盆，花开富贵，挺好的。而且到4月下旬是陆地开的牡丹。 那您这个牡丹都销往哪里？ 远的有东北，近的有天津，而且牡丹还有，你看从菏泽买的，而且还是菏泽来上我们这儿买牡丹带回去。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 他们那儿还好，直接从这边买回盒子去。 九月一号，开学第一天，大兴区的中小学校都为学生们准备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第一课。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上午九点，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大兴区第二小学迎来了2017年秋季入学典礼仪式。随后，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也在二小开讲了。 小学生，记得你们戴上红领巾，站在绿旗下宣誓的那一天，紧握的小。 在开学第一课的课堂上，一位位朗诵者们走上讲台，讲述他们的那一天。军人金丹朗诵的沙场点兵像那一天，仿佛把我们带入了军营，而六三班赵婉琪同学深情并茂的朗诵走进军营的那一天，更是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 我觉得这次的开学典礼是非常的盛大，校长刚才在台上讲那一天，说明九月一号这一天是非常的重要，这也告诉我们学生即将告别暑假，要迎来新一学期的学习。而且最后的朗诵是我的中华骄傲，说明我们小学生一定要继续把我们中华的美德继续传承下去，不懂的问题再继续学。 四年级一班的毕耀清老师也说了自己的感受。 今天的开学典礼呢，我觉着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老师、同学、家长来一起进行一个朗诵，而且把我们的西安研学的活动呢搬上了这个开学典礼，要让孩子们走出去来接触大千世界。我觉得这种形式特别好，孩子们受益匪浅。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二小人都会做好自己，像我们老师都会做好老师每一项日常的工作，学生做好学生的本职学习任务。希望我们二小吧越来越好。 大兴区二小校长高爱军介绍说， 上半年看了咱们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播送的这个朗读者的这个栏目以后，大家感触特别深，包括我自己在内，几乎每一期的朗读者我都会观看。现在学校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诵读，还有咱们学校的对孩子语文素养、核心素养的这种培养，那么我们想呢，通过这样一个渠道给大家呢起一个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咱们开学典礼呢设计的这个朗读者的一个栏目，那么当中有老师的参与啊，有我的参与，有学生的参与，还有家长的参与，应该能够建立起一个家庭、社会、学校结合起来，能够号召孩子爱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目的。 3、2、1，开学！ 9月1号上午9点，北京亦庄实验中学在操场上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负责策划这次开学活动的老师王晶晶向记者介绍， 这次我们开学典礼的主题叫做三国演义逐梦前行。所谓的三国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因为去年是只有初一，那么今年是高中国际部三大学部胜利会师，所谓的三国演义呢就是演绎我们的亦庄实验中学三国演义逐梦前行。那么这样一次活动，我们是希望能够营造出来一种孩子对于新学年的一种期待和对于梦想的一种展望。从活动流程来讲，我们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长廊内部的一些纪念性的活动，比如说踩这个梦想大道啊，比如说过这个方圆门等等，这都是十一很多例行的一个节目。那么出来以后，在操场我们进行的是一个仪式，没有太多领导的这样一种讲话，主要还是学生之间的一种感情的传达。我们集中设计了一个优秀毕业生的演讲环节，因为我们的学生啊更多还是偏小一点，是初一、初二和高一的，他们其实对于自己接下来初中的三年，甚至说中学的六年，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规划。希望有一个这个老学长或者老前辈啊，虽然说他年纪很小，给他们一点点这个经验和教训的一些指引。那么请到这个王小丫作为一个央视的这个主播，是觉得他在这样一种场合他肯定会 hold 住全场。我们希望借助于这样一个嘉宾的一个演讲的主题，能够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 北京亦庄实验中学在每一年的开学典礼上都会请到一名社会上的知名人士为同学们做演讲。这次开学第一课请到的嘉宾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丫。 我们在这里，我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拥有、得到 可能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你需要的，你渴望的。比如说我们得到了青春，可是我们要拥有智慧，因为青春是短暂的，而智慧会伴随我们一辈子。比如说我们希望得到财富，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这也是一段时间的，我们内心的平安喜乐会伴随我们一辈子，这才是真正通过得到变成了自己的拥有。再比如说名利，我们可能得到了，但是你内心真正能够滋润你一辈子的是乐于付出、乐于奉献、善意、温暖的心，这是你拥有。 新学期新气象，北京亦庄实验中学精心打造的这一堂开学第一课也让在场的学生们收获颇丰。 我是初二的15班史思泽，这次节目比较多，然后这次因为人多了嘛，所以就是比较热闹比较沸腾。 有什么收获吗？ 因为我今天在开学典礼表演了社团的舞蹈，所以在这次开学典礼上我锻炼了自己的胆识。 我是高一新生张瑶雨飞，在请的那些学长学姐还有嘉宾，他们的演讲都给我了很多的学习方法，还有今后学习中的指点。学校也安排了非常精彩的演出，特别好。跟以往的开学典礼不同的一点就是，这个就会让我们感觉非常轻松，就非常融入这里面，之后给我们一个开学的时候非常好的心情。 值得一提的是，来参加这次开学第一课的不仅有学校的师生，还有家长们。 之前参加过孩子的开学典礼吗？ 参加过。 您觉得这次有什么不一样？对孩子来说，这样的一个开学典礼有什么样的影响？ 影响肯定有的呀。最有一个是学长的这个分析，就是等于是演讲。我觉得就是用他大一点的孩子，让他作为一个就是模范，对他进行学习，然后这个特别好。其他的就是。这个节目什么的，反正都是孩子们自己排的，自信方面呀，然后学习动力方面呀，都有很大的帮助。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政协北京市大兴区第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区政府关于河道污染治理及河长制责任体系落实情况的通报。首先，大兴区政协委员来到老凤河新义路段和北兴路段，视察了落实河长制工作情况及河道治理工作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老凤河全段河道治理情况。 三查三清三管三治的这个工作，第一呢，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一共全镇开出的公家院830万，新退的土地是12000亩。同时呢，这个清退的这个小散农企业平用的小煤炉、小锅炉啊，什么这些个，一共是8000多亩。每年呢，减少这污水是211万立方，减少生活垃圾3万吨。应该说，从这个源头上，对河道的这个。 随后又听取了区政府关于河道污染治理及河长制责任体系落实情况通报，并进行了交流座谈。 三年行动方案没抓好，推进落实各项建设任务，确保我区水环境质量、河道整体提升，控源截污、垃圾清理、清淤疏浚、水系连通、生态修复的治理要求。首先在河道外进行全面的截污治污和垃圾清理，消减绝大部分的污染源，然后在河道内。 关于下一步水污染治理情况，吴问平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要充分认识水污染治理的重要性； 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发力解决问题；第三个，要发挥政协的优势，共同推进水污染治理。 最后，吴问平强调，各位常委要发挥自身优势和专业特长，在推动河道治理工作中站在实处，走在前列，共同打造水清岸绿宜居的和谐大兴。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